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精神，现将2019年元旦放假安排通知如下：2018年12月30号到2019年1月1号放假调休，2018年12月29号也就是星期六上班，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工作生活，节日期间注意安全，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假期。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骆树刚在近日举办的2018旅游集团发展论坛上介绍，2017年全国共接待入境旅游者1.39亿人次，国内旅游者50亿人次，全国旅游总收入达到54000亿元，全国旅游直接就业2825万人，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8000万人，对社会就业综合贡献达到10.28%。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截止到今年11月底，我国已经有航空运输公司60家，运输飞机近3600架，运输机场234个，其中首都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位居全球第二位。昨天，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基地项目综合业务用房和机组过夜用房工程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这标志着大兴国际机场后勤基地进一步建设完善。据了解，南航基地项目建筑群在外观设计上吸收了北京四合院的建筑设计灵感，整体设计厚重大气、端庄典雅。基地项目当中的运控中心楼未来将成为亚洲最大的运行控制中心。从现在到明年的5月，本市市民到兴安盟旅游景区门票全免，入住兴安盟二山市宾馆酒店将享受3折的优惠。从今天起到明年的2月20号，全国各地乘高铁动车到达洛阳的游客可以凭纸质车票到洛阳35家景区享受门票半价的优惠。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双子座流星雨本月14号将迎来极大，预计14号、15号夜间都适合观看和拍摄。作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推介的影片，《中国合伙人2》将于本月18号开始在全国上映。导演刘亚当介绍，《中国合伙人2》讲述了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近20年当中，互联网行业在中国从发轫发展到行业泡沫，再到高速爆发、行业成熟的过程。影片由赵立新、凌潇肃、王佳等人主演。漫威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将在本月21号上映。阿米尔汗的最新作品《印度暴徒》将于本月28号上映。影片改编自菲利普·米多斯·泰勒的小说《拥抱的忏悔》，故事背景设定在19世纪30年代的印度，讲述了一个江湖骗子的坎坷人生。黄渤、沈腾主演的电影《疯狂的外星人》将于明年大年初一上映。开心麻花舞台剧《理查的姑妈》今晚开始在地质礼堂上演。这是开心麻花2016年推出的贺岁舞台剧，讲述了因为理查的订婚仪式而聚首的一群人都在觊觎姑妈的财富，一场由金钱谎言引发的人生错位的爆笑故事由此展开。 没头脑和不高兴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先生的经典之作，也是电视荧屏上家喻户晓的同名动画片。本月22号到27号，国家大剧院将推出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用幽默风趣的童话故事再现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回味童年记忆当中的生动形象。以上内容是由小怡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北京时间的20:0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健康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尚慧敏，京剧旦角演员，京剧世家，是京剧大师尚小云的长孙女，名武生尚长春之女。她嗓音高亢明亮，扮相漂亮，表情稳重大方。她在纪念尚小云、荀慧生、小翠花三位大师95岁诞辰专场时演出武家坡，内外行公认她唱作都很有乃祖风采，很好地继承了尚派的表演和演唱特点，能胜任很多高难度的唱段。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您一起欣赏舞台生活60年尚派专场演唱会。 北京时间的20:08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我是尚远。 哎，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是知道哈，只要是尚远一来，肯定今天我们来聊到的话题啊，就是围绕着这个戏曲或者是曲艺展开。 是的， 今天咱们聊到的是什么内容呢？ 哎，这个今天聊的呀，真是跟我还真是特别的亲切，因为我姓尚， 是 啊，今天聊的是尚派艺术， 哎， 请来的是尚门嫡传的老艺术家，还有老艺术家的两位高足啊，为大家介绍今天到我们直播间跟听众见面和网友见面的三位嘉宾，他们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也是优秀的尚派教育家尚小云大师的长孙女尚慧敏老师，欢迎尚老师，跟大伙打个招呼。 大家好， 好，您听啊，嗓子多好，离话筒特远，还能这么声音这么清亮啊！ 对， 您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啊， 底气十足，欢迎您啊！ 还要为大家介绍尚老师的弟子，天津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许佩文，欢迎许老师。 大家好， 好，再为大家介绍，也是尚老师的高足，北京国粹艺术传承促进会的副秘书长，也是我们的这个为尚派艺术做了很多工作的李冰，欢迎李冰先生。 两位老师好。 哎，您啊，说到这个尚派还真是啊，今天尚老师特别的漂亮啊，而且是每次见到尚老师总是这么的精神， 对， 这么的美丽，而且尚老师和他的祖父尚小云先生啊 这长相特别特别的像，扮出戏来也特别特别的像啊。这个这次呢，应该说是上派的一个大聚会，也是上派名段的一次集中性的展示，同时也是尚慧民老师的优秀教学成果的硕果的一次向首都观众的汇报，是吧？那这样，我们先请李冰，因为李冰比较熟嘛，哎，是这次啊演唱会的这个总策划啊，我们请李冰介绍介绍。那么这次演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情况，好吗？嗯。 好的，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我先 听众朋友们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演出。 好， 那这演出呢是以尚慧民老师为领衔主演， 嗯， 演唱十段到十二段这样的一个上派的经典剧目的选曲。 哎， 啊，然后呢，非常高兴的是，我们这些学生们有七位学生到八位学生能跟老师一起同台演出这些上派的剧目。 嗯， 这些学员呢有来自上海京剧院、国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 是 啊，还有沈阳京剧院、天津青年京剧团， 嗯， 非常多。 对， 而且我们特别的高兴的邀请到呢著名的张派表演艺术家徐亚平老师， 嗯， 和年轻的张派的名家江一山老师共同加盟我们的演出。 嗯，好，那么这次我也看到节目单啊，真是名段很多，而且有很多名段啊是近些年来演唱会或者舞台上听到机会不太多的，还有可能是啊几乎啊濒临失传的老戏，但是有唱段都会在这次演唱会当中为大家呈现。咱们呀留个扣子啊，我们这个节目很长，后面再慢慢的说。 对 啊，我们先替广大这个听众问问尚老师，因为我知道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可能不太熟悉京剧，可能平时京剧看得少，但是听到尚小云这个名字那一定是听说过的，听到四大名旦梅上成荀那一定是知道的啊，只要参加过各种考试是吧， 是 啊，有文化常识的是吧，都知道梅上成荀。 对， 那么您是跟这个尚小云先生，因为您从小在祖父身旁长大的， 对， 而且又得到了祖父的亲授亲传，所以您是第一手资料啊，您给我们回忆回忆尚小云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对外对学生和对家里人是什么样一个性格，您给我们描述描述啊。 我祖父这个人呢，对我的父亲和我的叔辈们，就是非常严格，也和是一个严父， 是 啊，而且对他的就荣春社的学生，也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老师， 哎，都怕他， 都怕他，反正见面这个荣春社的学生必须见面都得叫他师傅，因为荣春社嘛是我祖父举办的嘛，所以凡是进荣春社的学生必须要叫师傅，不能叫老师，但是。在我的眼里来说呢，我认为我的祖父就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严格， 哎，隔辈亲是不是？ 对，好像有点是隔辈亲的这个意思。 是 啊，而且我有时候犯点小错误什么呢，我祖父也只是就是哎，就是一笑 一笑 啊就过去了。毕竟的话，感觉是个女孩子，可能是也因为这个，而且因为祖父也确实，怎么说呢，就是在我们家里头，他并不太喜欢男孩子，而他喜欢女孩子， 哎， 尤其我父亲的那一辈儿，他最喜欢的是我姑妈，因为就这么一个闺女，那么在我们这一辈儿呢，可以说呢他最喜欢的呢就是我，因为他自己也说过我最喜欢的就是我这孙大牛，他是这么称呼我，叫我，所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而且他后来到了这个西安的学校教学，对学生啊也是非常的爱护，尤其我给你们讲一个段什么呢，就是他几乎因为他岁数大了，后来他这个睡眠就不是那么长了哈， 是， 他就一早上起来5点钟他就起床，他起床呢，然后先到各个那个学生的宿舍，去看看学生起来了没有啊，穿的怎么样啊，这个漱洗呀、这方面他特别的关心，而且他特别的，就是尤其关心孩子们，在练功的方面，条件呐、什么的。这方面确实，所以我就在我的心里就说，我说我的祖父是一个很慈祥的人，而且的话， 到晚上就是说完了戏的话，到晚上的时候他会给这些学生说笑话，然后每人呢给分那个就咱们北京的那个白萝卜，他爱吃萝卜，他每个人会给每个人一片萝卜吃 啊， 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我跟你说这些事实，就证明你们就可以理解我祖父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哎，咱们北京人说这个萝卜赛梨嘛， 对呀、 而且它水分很足，又很清凉， 对， 这吃完也不会闹肚子， 对、啊， 而且这个咱们现代话说就是。水分又足，维生素又有了。哎，还有很多网友啊，也通过这个很多听众也提前啊，想托我问问您。据说啊，尚先生喝这个喝水啊，能喝滚烫滚烫的水，他们都怀疑这真实性。他们我们得问问亲人了，得问问亲属了。 这个、 哎， 这个吧，得这么说、 啊， 确实不是我祖父他爱喝热热的水，就我也是爱喝这个水吗？当然不能说是有的人是好说这说上下拿开水漱口滚烫水，这个的话不存在，那滚烫的水那不把嘴这个嘴 黏膜烫坏了、啊、 都烫坏了吗？不是那么个意思、就是呢我们就爱喝特别热的水，但是这个水可能对于别人来说呢好像有点似乎接受不了， 哦， 就这么一个情况。 哎，你看今天满足了很多好奇的听众和网友的这个疑问啊。这个尚先生啊，在这个众多的这个徒弟啊、弟子、学生的眼中啊，绝对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刚才您说了，在这个家里头啊，对于隔辈人来说是一个很慈祥的 老 人啊。 嗯、 那么下面问问尚老师的两位高足啊、在你们眼中啊，尚慧民老师是个什么样的老师？ 这个师姐先来。 哎，好。裴文老师您先说啊。 我先那个说 啊。 我觉得师傅，我们就是说，就是我们先是有感情培养，再是有师徒关系的。我们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完之后脾气秉性，还有对艺术完之后碰合。 脾气秉性是不是都特别的直率啊？特别的这个质朴简单是吧？ 是的、 是非观特别强啊，有什么事咱就说清楚是吧？ 对，没有藏着掖着的，你不好就不好，反正处的最后也跟娘俩一样，都直话直说，不好就不好，好就好， 所以啊，这跟尚小云尚先生的这个艺术风格和他的人格的魅力都是一样的。尚先生过去来说，人家都说尚先生有侠义的精神， 对 啊，这个而且为人特别特别的这个乐善好施啊，愿意帮助人。虽然有时候可能对学生啊，或者说对这个同台的演员呢比较严厉，但那也是为了艺术的这个水准啊，呈现给观众的这个质量的保证。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尚派的这个演员好像都是挺棒的，都挺直率啊。是吧？ 就是好像 这种性格， 说白了，好像就是没心眼儿似的。确实，有什么就说什么。就我怎么想，我就是怎么说。我对这个事情就这么个看法，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说没有什么什么装啊，在那个掖着我藏着的，没有这个。就是我祖父的性格也是这样的。 所以 你看，就像我跟师姐一块儿，包括学习啊，这么长时间。 近一点 啊，跟尚老师在一起学习啊，这些就感觉尚老师没那么多心思。他是一个特别直率的人，所以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这性格跟我妈妈一样，就开句玩笑话，就是我们东北的傻瓜娘们性格，特别好玩。然后 您看看，这就说明啊，老师的确是这个很慈爱，否则哪有说老师 对，是，但是因为我母亲也这种性格啊，在东北那么长时间，所以尚老师包括给我们教戏也是很认真。但是绝对不是说很装啊，这个吧那个吧，不是这样的。特别好。 哎，那这样啊，我们今天聊尚派演唱会，聊尚派艺术啊，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网友可能还没有听过尚派的演唱，或者没听过尚慧民老师的演唱。我们让这些啊对京剧不太熟悉的听众也来听听我们尚派的风味好吗？我们来听听这个玉杯亭啊，这也是尚派的一个名作，尚慧民老师演唱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尚慧民老师演唱的上派名剧，也是我们的这个传统青衣的骨子老戏啊，《玉杯亭》。 哎，尚老师，我插一句， 哎，您说， 刚才放的这段《玉杯亭》啊，就是尚慧民老师在这一次的演唱会上的演唱曲目。我们的演唱会呢是在梅兰芳大剧院，就是这个月的16号的下午2点钟。这个曲目是必唱的，所以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喜欢这唱的话，希望到现场来观看尚老师的演出。 是，刚才我们听的时候啊，这个高磊还跟我赞叹说，哎呀，说尚老师的这嗓子真甜亮，而且调门又高，哎， 还亮， 气力又足，声音又亮。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这场晚会是啊，尚老师舞台生活60年，而且我们。暴露一下，因为您这简历上有啊，您的这个年龄啊，今年尚老师是70岁， 正 是吧？ 正七十， 七十岁，可是嗓子还是那么的漂亮。每次听尚老师的演唱啊，我就特别羡慕有这样的好嗓子。 您也可以试试啊， 对，慢慢喊。 您姓尚吗？ 对，就说我姓尚，我应该学两段上派。哎，您是怎么保养嗓子的啊？您跟我们说说。 这我还真没法说，因为我从来 天生的， 我从来不会保养嗓子。 遗传， 你别说，你真是那样。你看我祖父吧，他一生烟酒赌，他这都不动，确实是那什么啊，非常，就是很清新，很那什么的，那种感觉。但我们这后辈儿孙可不一样，我们是，但是我不抽烟，但是我喝酒。我的喝酒也喝不了多少，就是说这什么，要不然您说保护嗓子，我还真没说特意说是怎么保护嗓子。 主要是您当时是在佳木斯工作了很多年， 对， 哎，在那儿的这个到冬天再喝点酒还是， 这是有可能的，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啊。 我们这酒的话是就是慰问那个前，就是那时候不沈宝岛。就那时候我练出来的，他说跟着解放军你不喝不行啊，那时候都是最可爱的人，你知道， 军民鱼水情啊， 对啊，所以那什么，真的，这个说保护嗓子这方面吧，只是这样。那个时候我祖父，我那时候小时候吊嗓子，祖父跟旁边听着嘛，就嘱咐我，说是有时候一文一吊嗓子的，不是说是就是一段两段的了，结果整出戏整出戏，或者唱两出戏两出戏的这么吊，吊完之后的嗓子肯定他就横了，就那种感觉。然后就告诉我说，你吊完嗓子不许说话，你给我休息半个小时，喝点热烫烫的水，就像你们说，你说你们家都喝这个老尚先生拿烫水的话，那其实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嗓子正好在劳累的时候，你拿那个热水啊稍微喝一点呢，就好像那个熨斗似的，把那个嗓子熨一下，特别的舒服。其实他这种办法我一直使到现在，我用到现在。但是我可是歇不了半个小时，我顶多10分钟，其实有10分钟的时间你在说话，慢慢的说话是完全可以的，就是用这种方法来保护嗓子。但是你平常的话，你说话呀，你干什么的话都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影响， 没什么影响。你吃辣的呀，或者你吃酸的，我觉得没什么影响。 是，您看这个，你像我们这种嗓子不太好的啊，这演出之前或者这个演出这个场次间隙啊，我们都不敢说话， 是吧？ 又是吃松花啊，又是吃，因为我知道这个吃松花能败火， 对， 嗓子有好处。 对， 反正各种什么什么枇杷露啊，什么这个汤儿那个水的，但是台上还是不行。而且您看这金嗓子，您看无论是上。尚慧民老师也好，还是这康万生老师，这都是铁嗓钢喉金嗓子啊。他们好像真是这说话，这刚下来，按说这个唱的时候啊，这个唱完了轻易最好别说话，因为使横劲儿，咱们经常说啊，唱使竖劲儿，说话使横劲儿，照说不误。有一次康老师打台上下来，哎呀，我说这么嚷人的非横了不可，上台一样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就是， 因为可能我们那个唱和说话 不是一位置， 不是一位置，对，不是一位置， 而且互不影响， 对， 你像我们这说多了再唱啊，就出不来音儿了啊。 因为你看我的教学教了有6年了吧，6年的学了，那你说我跟教室里肯定都要跟学生说呀，那什么的，但是我从来不跟学生发火，你要发火那嗓子肯定横， 哦， 你知道吧？都从来不跟他们发火， 对， 但是我跟他们一起唱，甚至于我能跟他们一起唱， 比他们声还大啊。 唱了6伴儿， 嚯，

他在纪念尚小云、荀慧生、小翠花三位大师95岁诞辰专场时演出武家坡，内外行公认他唱作都很有乃祖风采，很好地继承了上派的表演和演唱特点，能胜任很多高难度的唱段。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您一起欣赏舞台生活60年上派专场演唱会。北京时间的20:32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我是尚远。 哎，咱们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舞台生活60年上派专场演唱会的情况。 嗯，好，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老师。首先为您隆重介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也是上派教育家尚小云大师的长孙女尚慧敏老师，您再跟大伙打个招呼。嗯， 听众们好。 嗯，再为大家介绍尚老师的高足，天津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许佩文，欢迎您。 大家好。 嗯，再为大家介绍尚老师的另一位弟子，北京国粹艺术传承促进会的副秘书长李冰，欢迎李冰。 大家好。 嗯，那么这回的演唱会啊，我看了看节目单，真是特别的丰富啊，既有尚先生早年的很多作品啊，也有这个各家流派都唱，但是尚先生唱的呀，格外有上派特点的戏，同时还有尚先生晚年的啊集大成的作品，比如说《双阳公主》，比如说拍过电影的啊《世子经风》啊等等。我看有一个作品呢、啊，还是在书籍当中看到过，好像也是这两年尚慧敏老师唱的比较多啊，就是这个舞龙座，是应该这么念吧？ 对，舞龙座、啊， 舞龙座，这我在书里看过，就是那个咬七郎的故事，是吧？ 对， 嗯，但是好像这个戏，舞台上很少见，而且上派的传人唱的也不太多，哎，您跟我们说说这戏好吗？ 这戏其实说白了。他叫这名叫的挺那什么的，舞龙座 啊， 实际上呢就是 挺大气 啊，对，就是白兔记。 嗯 啊，就是再说白点呢，就是评剧不有一出戏叫李三娘嘛， 嗯 啊，有很多的地方戏也叫李三娘打水， 嗯， 是就是这出戏。 是，那这是您新挖掘出来的，还是这两年突然想起唱这选段来了？ 因为今年的话不是重阳节嘛， 嗯， 完了就说让我唱一段， 哎， 唱一段完，我当时就琢磨，很多人都唱了很多很多这个上派的段子了， 是， 而且呢上派的二黄的东西 嗯 特别少， 哎 啊，所以的话我就想呢，我说这次的话展现一下上派二黄的唱法， 嗯， 慢板是怎么唱，怎么那什么， 哎， 上派的二黄比较高亢， 嗯 啊，比较这个就是它的音色呢比较重，怎么说呢，就是每个咬字都是这个，就是我们讲话的话就每个字都要落在地下， 嗯， 要那种铿锵有力的那种， 很着实啊， 它要着实的那种那什么，要音响气足， 嗯， 它要这种那个形式，所以的话唱这一段的比较费劲，而且呢很多就是上派的二黄的东西属于低拉高唱的东西 哦， 嗯，所以你比如说我现在是唱这个六字调的二黄，也就是 F 调的，F 调的二黄， 哎， 但是因为我它是低拉， 嗯， 我要翻上去唱，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难度， 听着也特别过瘾， 对， 啊，但是唱的主还是很累的啊， 对，尤其是上派的二黄，听着就是特别高亢， 嗯， 就是气足，而且听着吧，就那种打远儿，听着就给人一种很振奋的那种感觉。 哎，这样好不好？我知道收音机前很多听众啊，对于这流派不是特熟悉，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平时啊，无论是这个歌剧啊、舞剧啊、话剧啊、电视剧、电影都聊， 都聊。 哎，所以呢，我们的听众呢，范围很广，当然戏曲曲艺听众也很多。这样，我们请这个尚老师也好，佩文老师也好，跟我们说说，您举举例子，哎，上派什么地方唱念啊？咱们就说唱念。当然了，咱们一个节目没法面面俱到，咱就举一两个小例子，说说上派的唱念的特点，好吧？哎，您想想， 上派的唱腔啊，怎么说呢？它属于是， 就是老派的东西多， 哎，很， 而且他继承了好多陈德林先生的唱腔，因为他是孙一云先生的学生徒弟嘛， 嗯 啊，那么就是从孙一云先生到张志全老师，还有这个陈德林先生， 嗯 啊，就是这些个，就是整个啊，他就是把这个。就是传统的老戏的东西， 嗯， 他继承的要比别的派别呢要更多一些， 是， 就老腔老调吧。 我们都说、啊、 说这意思。 四大名旦当中，尚先生最突出的是什么呢？要论新，哎呦，他那创新的步子迈得太大了， 对， 啊、哎，这是 要论老， 还要论老，他的唱腔又是格调最老， 对， 哎，同时这个旋律和唱法最 都是 最保存了传统风味啊， 对 吧？ 嗯，哎，你说刚才的话，我们在说唱腔的时候，他们听了一下我祖父的那个。个唱腔，就感觉他那个慢板唱的是太慢太慢的， 嗯、 就那种慢，你知道吧？ 嗯、 所以的话就感觉有点受不了。 是， 但是后来完了，我们到我们学习的时候，就多少加一点速，因为现在的人，你得给他太慢了吧，他也确实接受不了。 是 啊、所以的话，这方面的话，就比如说有些，因为每一个派别的唱腔，它有每个派别唱腔的特点。 嗯， 而我祖父的唱腔，比如说西皮的慢板的， 嗯， 他的唱腔很多的慢板，他都用这个疙瘩腔的， 嗯， 疙瘩腔的唱腔很多。 您给我们示范一个，或者佩文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个也行啊。 您示范吧。您说的， 哎，就比如说吧， 啊， 这个就说跟我说行腔啊， 哎、 上派的唱腔好多吧，它前面是柔的， 嗯、 等到越最后音儿，实际要搁一般说来说呢，就是已经都唱的那个时候没有劲了， 嗯、 但是他最后一定要叭叭叭砸住了，然后再把这腔推出去， 嗯， 他就是这种特色啊、 哎， 而且的后边的话，这个腔呢要一定要稳住了，要坐住了， 嗯， 然后的话他喜欢拉长腔， 嗯，哎，你看还真是，我们说。刚柔相济在上派体现的最丰富， 体现的非常重。 柔的时候啊，很柔啊，甚至这个还有些这个，我们听起来很甜、很美，甚至有点媚的腔。但是刚的时候啊，那又是斩钉截铁的。哎，所以这就是上派艺术的这个特点啊。 嗯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这回还有很多的这个您的学生弟子参与，这样我们再请李冰说说都有哪些学生好吗？哎。 对，因为尚慧敏老师的这个学生很多， 嗯， 这个 遍地全国， 对对对， 啊、 是桃李满天下的。 是， 那么他就是说，这次呢，只能邀请部分的学生来去参与这个演出。 哎、 嗯，比如说有这个国家京剧院的一级演员谭月娇， 嗯 啊，还有 文武先辈啊， 对， 他也是啊， 还有青京赛的金奖得主扎斯纳， 嘿，好 啊， 嗯， 还有沈阳京剧院的一级演员李丹， 嗯， 同时呢，也是青京赛的银奖的得主， 嗯 啊，还有就是北京京剧院的年轻演员周美惠， 嗯 啊，北京观众。可能比较熟悉 是 啊、 嗯， 还有上海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韩宜佳， 嗯， 也是跟老师学习有快十年了吧， 嗯、 啊，对，那么还有天津青年京剧团的，国家二级演员张瑞林， 嗯，他 也 是 青京赛的银奖得主， 也是梨园世家是吧？ 对，张世林先生的孙女， 嗯、 他的父亲是张幼林先生、 嗯、 啊。此外，就还有我的师姐， 嗯， 天津京剧院的优秀的演员、 嗯、 许佩文，我师姐，我、 嗯 嗯、这些学生们唱的这回都是老师所教授的段子， 嗯， 对， 哎。还真是，刚才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潘月娇啊，我们大家看他的这个刀马武旦戏很多，但是呢，他唱上派剧目还是很具有吸引力的。我听他唱过，真是很棒， 对，他的嗓子非常好， 啊、条件很好、 嗯。 这个我觉得他也特别符合我们上派文武兼备啊。好，下面我们请佩文老师来聊聊啊，这个跟老师学习都有什么感触？您对上派艺术的理解？而且今天特意从天津来的，必须让您啊多跟大伙聊聊，是不是？嗯。 好的，好的， 嗯 嗯，我 长话短说啊，我们拜师傅，首先一点就像您说的那种原汁原味儿，我们崇拜师傅这一点也是，还有师傅呢具有然后上拜家的血缘关系，他的发声从各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崇拜跟追从老师的一点，我们觉得能学到原汁原味儿的一点东西，或者是能继承下来，就是这么一点，我们就已经很知足了，并不是说是继承或什么的，我们还没继承了怎么样去发展呢，对不对？这就是，所以呢这次呢因为我这师弟里边的啊，他拜完师就是没拜师之前对师父一直都是特别的支持， 这是梨园好徒弟， 对，我们能做到是的，我们希望师父现在在他身体情况之下，你知道我们希望他演 是， 因为什么呢，我们能这样亲眼听见能传授讲话，这都给我们留的是宝贵的资料，等以后我们想当师傅唱不动了，你这音儿往上走往哪儿走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恨不得师傅要是真的在身体允许情况下，我们尽我们的能力还给老师再接着，哪么对不对，只要是这样我们希望他演，我们无形当中就跟看见这人现在光能看录像什么的， 是是是， 对，这是， 而且这个唱上派这个无论是其实很多流派都是这样，这个唱是第一位的，唱的特色是第一位的，可能啊很多流派表演很重要，但是这听众也好观众也好最有标志性的实际上还是唱啊，而且尚慧民老师就是能在舞台上直工直令神完气足满工满调的按着上派的规范特点来唱，这个是观众的福气，我觉得这也是上派传承的福气，我觉得前些年啊可能大概十年或者二十年，如果跟别的流派相比，跟这个梅、程、荀、张比，好像咱们上派的这个传承啊好像有点瓶颈期，但是这几年还突然发现全国各地好像通过培训班也好也好，还是通过像您啊，像很多老师包括孙明珠老师大家的共同的努力啊，好像上派传人越来越多，哎，这热乎气儿大家能感觉到了，也是让很多上派迷心里挺高兴的，就连我姓上啊我也觉得特高兴，是吧，哎，您谈谈这方面上派人做的努力啊。 确实这个原来确实对上派来说啊是个薄弱点，而且那个时候这北京几乎就没有唱上了，而且的话那个时候就是比如你是唱刀马旦的，就先问你的嗓子有没有这亮音儿，说行，说的那行，你就把这个冯潇潇唱一段就行了， 学两段就齐了， 就学两段完了就为了补充这四大名旦里边有一上， 是 就这样， 为了晚会有这么一个盯着数的， 对，后来的话呢就是这玩意儿我得就是首先呢先感谢北京京剧院，那么是北京京剧院的这个谁师友院长包括请来，说说咱这就没有上，您那是不是能给我们说两出戏， 是 就这么的话那我就站在北京这个这儿之后就开始给他们说了五出戏，什么那个首先嘛一般呢都是他们都先喜欢的话是这个萧太后，萧太后啊玉堂春呐 啊什么这个福寿镜啊 汉 明妃啊、梁红玉逐渐的给他们慢慢的这个说了几出戏，再一个的话呢主要的能有这么多人喜欢上派了，这跟我们在2015年吧是吧我们就是在天津搞了一个上派学习班，这是张燕玲老师他的就是确实就各方面吧去的 很辛苦啊， 对，很辛苦的，完了集资了很多钱然后的话呢办了这个学习班， 是 在全国呢收了有20多个各个团的比较还是不错的青年演员 是 到这儿我们来演出来这个 学习培训 那么由我们当时呢有什么鞠小苏老师啊周百岁老师啊李丽老师还有我还有张燕玲老师我们五位老师历经呢可以说是我们是教了半个月但是我们跟踪了一年的时间就让每一个孩子都把他们学会的戏都演了一遍那么这样的话也确实在 在这个鼓动下，有很多的团里头剧团也有了上派的演员了。 嗯 啊啊，所以的话，这个的话也是离不开的。 好，哎，好，那么今天咱们再请李冰再说说啊，你在这个剧目当中啊，你在这回演唱会当中唱哪段啊？ 我演唱一段《得意缘》。 哦， 那《得意缘》的郎霞玉呢，也是一个很有上派什么艺术特色的这么个人物啊。 嗯、 他跟荀慧生先生啊，包括跟小翠花先生都演过这个戏， 是。 所以我就唱一段这个。 嗯。 那么我想接着刚才那个老师一句话多说几句哈。 好。 就是，上派的传承， 嗯， 在我心里边一直是一个梦。因为我本身个人特别喜欢上派，这么多年我也在研习上派，我就一直认为在京剧行四大名旦是不可以没有上派的，所以我从2013年开始给老师到今天是第四 次 办专场 了， 这个我就觉得老师的演唱它是有示范性的，是很好的资料，所以我也跟佩元师姐想法是一样的，想趁着老师身体还好的时候多多的唱，多多的传播这些东西，所以弄个第四次。刚才潘老师也说了，如果老师身体好还能唱，我希望还有第五次、第六次。 嗯，肯定啊，肯定。的确是，我刚才说了，这个李冰是梨园好徒弟啊，同时也的确是我们北京的一个梨园界的一个优秀的活动家，组织了很多很多演出，而且很多演出是公益的， 对 啊，还有很多名家和业余啊票友共同同台演出的啊很多活动，李冰都参与了，我也跟他很熟啊，我也这个包括上回这个尚老师和康万生老师那个演唱会啊，我也去帮忙了，也见到了，真是两位老师都是铁嗓钢喉啊， 对，我们就是成功的办这个四次的活动啊，其实特别的要感谢和离不开的就是现在我所在的北京国粹艺术传承促进会，他为这个上派的传播和为我们这种群众的京剧的传播活动做了特别多的实事，所以我特别感谢他们， 包括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录制的很多曲艺的活动、戏曲的活动，哎，都是那里主办的啊，办了很多，真是好事儿啊。好，那么这个这样，我们在这个最后在听这个选段之前，我们再请三位老师再咱们推荐一次，您只是推荐上派也行，推荐这次演唱会也行，哎，我们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束之前的小的发言好吗？尚老师您 先 来啊，您先来，好好好， 我是总策划， 对，好啊，尚老师大咒啊， 对，我就是希望那个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多多关心我们的京剧，那么也多关注我们的上派，如果这一次有机会的话，有时间的话，希望您能到梅兰芳大剧院12月16号下午2点现场聆听尚慧敏老师以及他的优秀学生们的精彩演唱。 还有我们的薛亚平老师 对 和江 一 山啊，张派的名家，他们也是师徒， 对， 他们也是师徒。而且李冰也说了，这个张君秋先生，无论是在艺术成长过程当中得到了上先生的提携，还是在他的张派声腔当中，也有很多上派的元素，上派的营养， 对， 所以这个上派和张派有血缘关系啊，有艺术渊源，所以请张派也是，我们题中应有之意、啊。 对， 好，徐老师，您来两句， 我就预祝这次演出成功。 干脆啊，上派的棒哈、啊。好，最后尚老师您说两句啊。 希望呢，北京的广大听众们，听到我们这个广播以后，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剧场， 是 啊、聆听呢，我们这个京剧的演唱， 是 这个演唱会，你们会感觉到哈有一种很振奋的这个感觉，谢谢啊。 好，我们也特别要看看我们70岁的漂亮的老太太啊，尚慧敏老师啊，和她的众多弟子还有名家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的演唱。您多多关注京剧演出演唱会，您多多关注我们的上派艺术，还有尚老师和众多上派的老艺术家们培育的这些中年演员、青年演员和新苗，好吗？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也是咱们尚老师的一段唱，是吧？ 汾河湾。 好。那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尚远。 稍后呢，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领读者》的片段。 书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 还为我带来爱情。 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 让我了解了更多的世界。 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的给病人看病。 是我只能活一辈子的人活了好多辈子。 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 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与美好相遇，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胸无江海心南阔，腹有诗书气自华，改变从阅读开始。我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领读者郑磊，今天为大家领读艾青的《我爱着土地》。这首诗让我难忘，原因呢，并不是因为作者艾青把文章写得多么生动，而是诗中的情感。诗人用他的才华充分地抒发出对土地义无反顾的爱，更是对祖国真诚而执着的爱。一首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诗，必会写出对侵略者的愤怒，对暴行的切齿，与愿为祖国而献身，并且会写得很含蓄。这首诗也是这样，其中的爱国情感和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接下来我就为大家领读这篇文章。我爱着土地，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那个血雨腥风的世界，一个人反抗是不够的，但幸运的是，许多人可以理解作者的一片苦心，携手反抗侵略者。这也许就是林间无比温暖的黎明。人民奋斗献身，自由的曙光一定会降临于此。1945年抗战胜利，感谢这些为人民自由独立浴血奋战的人。作者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爱，就是因为作者认识到只有那些人才能救国。同样，作者也做出了决定，也许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就是最好的见证。我们也应该学习诗人这种奉献的精神，不仅奉献给祖国，还要奉献给人民社会，不惜自己，只为祖国更富强，社会更安宁，人民幸福。对于这片土地，祖国这片养育自己的悠久土地，曾经经受过战火与灾难的土地，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我们应该更爱这片土地，不容许敌人强占每一分每一寸，永远铭记那段屈辱的历史，不让它再次重演。所以我们应该富强祖国，不辜负前人对我们的期望，珍惜前人用血与肉换来的新天地，同时应向前人学习，学会吃苦、反抗、奋斗、奉献，永远深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见。 读书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 还为我带来爱情。 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 让我了解了更多的世界。 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的给病人看病。 是我只能活一辈子的人活了好多辈子。 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 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与美好相遇，让我们一起读书吧。